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6集《风泉》。 雾锁曲都，李建廷的身形很快就被凄雨遮掩住，他是这巍峨殿丛里的一朵疑云，散得太快，连对手都称不上。正东门的城门在吱呀声里不断震动，重新登上城墙的罗幕竭力调动着城内士兵， 弓箭手准备。 罗幕的调令尚未下达，谭太虎就在雨中断声暴喝： 撞门！ 言语间，中国的单烧炮已经展开炮轰，久居去都的督军招架不住，反倒是罗幕带来的杂兵还有余力。罗幕在茶州精于首战，最不怕的就是土匪，如今谭台虎在他眼里就是个土匪。罗幕吐着嘴里的泥土，冷眼看着城下守备军强攻， 去都城墙百年不倒，红兵几个单烧炮就是砸到明年，这里依然固若金汤。 他扶着墙垛朝地下的谭台虎高声喊道： 谭台虎，你我共事一场，今日若想保全颜面，不如就此跟我投诚朝廷，这场仗你打不赢。 谭太虎记恨罗幕陷害自己一事，正带着一肚子火气，听他这般说，不禁怒火中烧，蹬着撞车的屁股道： 闭你妈的嘴。 他这么一踹，士兵们当即奋起，跟着谭太虎一起推着撞车再度撞上城门，让城门发出轰然巨响。岂料罗幕冷笑片刻，挥手喝道： 放！ 杂兵早已准备妥当的石块从六丈高墙飞坠而下，骤雨冰雹般的落在守备军中，就是戴着头盔也吃不消，被石块砸中的人轻则身残，重则毙命。撞车附近的士兵抱头躲闪，车轱辘被砸中，整个车身顿时倾斜，因为重量惊人，仅凭几个人拦不住，只能看撞车翻进泥洼里。谭太虎抹着脸上的泥水，知道自己又他妈中计了，罗幕不过是激他罢了。 老虎 飞上策马绕行，单臂擎着中国军旗，远远地冲谭太虎大声说： 我传府军的话，这场仗你痛快地打。 他猛地挥动旗帜指着去都： 不论成败，谭太虎都是中国的好男儿。 好男儿，谭太虎的热血疏忽上涌，灌满胸腔，把双掌燃得微微发抖。他受萧迟也亲自教引，却在沈泽川座下屡次犯错，可是沈泽川仍然给他机会。他忽然抬手照着自己的脸颊就是几巴掌，这巴掌打得很，在暴雨里显得格外响亮。谭太虎的双颊被扇得通红，他刀疤掩盖的眼睛微张，那股冲劲犹存，却冷静了些许。他凝声答道： 此战不胜，我谭太虎就不配再做府君的臣，二爷的将。今日即便粉身碎骨，我也要为吾主踏开这扇门。 王宫里的太监宫娥们相争夺物，城门的厮杀声传遍曲都，他们都想在城破前逃跑。明礼堂的灯只亮了一盏，风泉脱掉了宦官的衣袍，端坐在茶案侧旁，他消瘦的身形在重叠飞舞的白纱间犹似少年郎。雨声急渐如琴音，天光昏明似长夜。风泉拢着那盏微弱的灯，在飞沙间抬起头，露出半张脸，看见一双乌黑的靴子停在了薄纱前，雨水沿着对方的剑鞘滴落，在镜子般的地面上晕出窄窄的莲光。 你以为会看见谁？ 风泉阴柔地说。 少风泉吗？ 乔天涯摁着剑鞘，吹着淋湿的发缕，望不透那层层白纱，他沉重的衣袖垂落在侧旁，像是困住了握剑的手。风泉抚摸那盏灯，半张脸缓缓笑起来， 连带着那只眼都是满意的笑意。他轻轻地说， 哎呀，你来晚了。 乔天涯抬起眼眸，风泉站了起来，他们隔得太远，仿佛从来都不相识。那些总角情意都流失在漫长的奔波里，绕回原地的松月还抱着心，却逐渐发觉离开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过。 你带着剑离开去都，成为了你说的剑客。乔松月，那些年我好恨你。 风泉微扬起头，指着自己的耳洞。 我却只带着这个。 那并不醒目的耳洞掩藏着污垢。 我却只带这个。 风泉声音放低，神情愈见阴郁。 你看看我像什么？ 他看起来那样年轻，过于苍白的面容保留着少年的忧郁，就连四肢都还是没有长开的模样。 父亲把剑给了你，祖母送我到中国，我在那里遇见了雷长明。 风泉从指缝里挤着字眼。 我好想死啊，我差点就解脱了，可是雷惊蛰从沟里把我捡回去，就像他养的那些狗崽子，让我在格达勒生活了五年啊。我比那些杂种更聪明，阿穆尔看中了我，他要我当个四脚蛇，替他率领大洲的蝎子，然而我只想回来。 阿穆尔就放他回来了。 回到你的故乡去。 阿穆尔在金帐前递给风泉一把匕首。 见见你的父亲和朋友，如果他们一如从前，你就能得到自由。 风泉当真了，他回到大周，如愿以偿地跟少成璧重逢。风泉看着乔天涯的影子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 我见到父亲，他很高兴，他抚摸了我的头顶，然后跪在我的身前痛哭流涕。 他把你， 乔天涯哑声说， 送进了宫。 哦，那只是计划中的一步，父亲有后半生在赎罪，求佛没有用，东宫还是他的噩梦，太傅没有死，这是他们这些东宫旧臣的唯一希望。父亲隐姓埋名守在昭罪寺门外，等着齐慧莲的启用，为了避嫌，他让我服用那些药。 风泉指向自己的胸口，眼眸里呈现的沧桑和年轻的面容相违和，调动着面上的神情，在这一刻显得很诡异。 谁会怀疑我？我就算叫风泉，也没有人相信我就是少风泉。 薛修卓那般谨慎，却没有怀疑过风泉的身份。李建廷那般警惕，却依然听信了风泉的谎言。不是他们不够聪明，而是风泉的模样早已与年龄对不上。少成璧的儿子今年36岁了，风泉看起来却还没有及官，这个误差让他的去读没有受到任何嫌疑。风泉眼眸灰暗，他厌倦了苦笑，这张脸都不是真的。 齐慧莲有什么用？老疯子困在昭罪寺20年，像条摇尾乞食的狗，还惦记着大周的成败。 齐慧莲最初不知道这潭水里还有阿穆尔的加入，在沈泽川离开昭罪寺进入天琛年的朝廷后， 齐慧莲回味着钟伯兵办案，在其中隐约觉察了那股不可抵抗的怪力。只是齐慧莲也没有想到，这是如此庞大错综的局，更没有想到风泉会是阿木尔送回来的蝎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